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识恶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子，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了。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到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今晚上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呢还是神呢？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秃乌烟瘴气呀？司马懿糊涂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哎呀呀，司马懿用手一摁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了，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呢、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呢。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 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啊，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嗨，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啊，那令旗摆没摆呀、啊？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啊。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哎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啊，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了，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啊。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啊。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啊、闭了三天，他闭了三天辕门呢、啊、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的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让它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吼，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啊、招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 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这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儿。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儿。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隔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着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可着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呢，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隔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了，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再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打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隔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儿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隔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隔麦小校，可不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隔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掉命，他微微一笑，呵呵呵呵，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嗯，我来问你， 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这小萧一听乐了，哼，就一位。那么那天晚上来接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 哦，小萧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 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 都是些军兵啊。 不是天神，哎呀，哪来的天神鬼怪啊？ 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 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 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 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哎，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伤的，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闪过小校，打发他走。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 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 这算得了什么呢？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 司马懿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 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 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军无粮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独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啊？ 嗯，司马懿点了点头， 郭淮这主意不错。 可有一样啊，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 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 哎，郭淮一听，都督啊，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畏鼠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激一激司马懿，就是说呀，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喽。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用手一拍帅案，啪，可 恼啊！ 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 恼什么呀？说我为西蜀如虎，就如虎呗。 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 郭淮将军，就依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了，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一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郭淮在马上长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静得有点怕人。吁，郭淮把马勒住了，他派个小哨，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哨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就那么掩着呢。 啊！郭淮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啊？ 不能吧？ 呵呵，郭淮转念一想，大概是啊，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巧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由有宁魂得胜钩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淮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当一声炮响，可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淮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淮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也算我没白来呀。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往里攻。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 四月一号起，每天中午十二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敬请收听。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真是武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郭淮已经开始攻城了？哦，诸葛亮有准备，你看怎么样？嘿嘿，这诸葛亮，他这一生光接别人的营了，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我说郭淮他也不信呐，既然来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淮，打吧！司马懿把令旗这么一摆，刚要往上攻，这时就听这麦田之中，四面八方一起响炮，炮鼓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震耳欲聋啊！怎么回事？感情在麦田里边埋伏着无数西蜀军，诸葛亮早有准备了。那当然了，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大大方方的一晾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那哪行啊？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的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啊、装神也得让司马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司马懿肯定来鲁城夺麦呀、啊。哦，我把麦子割下来，让司马懿再抢回去，合着我从岐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懿进义务来了。那哪行啊？诸葛亮心想，司马懿一个麦穗儿，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一埋伏的时候，众家将校都服了，服了丞相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隔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光割那麦穗儿，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啊杀得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 带的人并不少啊，人是不少，这胆不行。怎么回事儿？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啊？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嗨，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本来大伙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一响，把大伙吓一跳。曹魏军一看，哎，你们瞧见了没有，这整个鲁城啊都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眼花了，鲁城哪来的雾气昭昭，这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呐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盔歪甲斜跑回来，司马懿呀连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点了点头啊，无声胜有声啊，那意思，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啊您少出点。郭淮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下棋一样，是哪一招都不灵呢？他瞅了瞅司马懿的神态，郭淮心想，甭问呐，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辕门紧闭呀，干脆我替都督传得了，来呀，将辕门紧闭，慢来。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哟呵，郭淮一瞧，行啊，怎么我家司马都督没让人家西蜀给吓住？司马懿吩咐，不许关闭辕门，将辕门打开，精神点，胜败乃君家之常事，老夫一定要雪这两次中计之恨。他立刻传令，让孙礼统帅雍凉200,000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隔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呢、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的是落花流水，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他还觉得不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呵，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也不敢应战，说明啊他正在要施用什么诡计，他很可能要派一哨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各带10,000精兵去把守运粮的粮道，说什么这粮道不能丢了， 哎，那就是等于啊西蜀军的生命线，那样让人家给取了去可就不得了了，叫人给卡死也就不好办了。诸葛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告诉姜维、魏延呢，你们去了之后也不必和曹魏军交战，你们就在那守着就行。如果司马懿真的派兵将去了要断咱的粮道，他一看咱们有准备了，那么他立刻呢就撤回去了，这样也就不必追杀他了，意思就是能把曹魏军给惊走喽，把咱们粮道保住，这就算行了。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丞相刚安排完，长史杨仪从外边进来了。丞相，有个事情我得跟您回禀一声。诸葛亮一看，什么事啊？丞相，咱们从汉中出来的时候，您不是传过令吗？汉中的人马呢，咱们分为两批，一波带出来兵出祁山来与司马懿交战，还有一批人马呢在汉中那会儿加紧锻炼呢，也就是啊保存实力。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原定的是100天一换，现在已经超过几天了。我听说呀，汉中的人马已经啊在启动了，公文都来了，您看是不是叫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校该回去的就回去啊，换一换。诸葛亮丞相一听，杨仪这个醒提得好啊，是啊，我在汉中是这么安排的，也是这么传的令，那么既然到了时间了，你可以传令下去，让众军校收拾收拾，可以回奔汉中，把汉中的人马换来。遵令。杨仪下去了，把这事儿跟军校这么一说，哎呦，这众军校啊简直高兴坏了。怎么呢？哎呦，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军校心里是有数的呀，因为从汉中一动兵的时候，丞相有令说是100天一换班，有的军校他心细呀，整天是掰着手指头算够不够100天，哎呦，100天都过了，丞相能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啊，现在传下令来了，说丞相有令叫这些人回汉中，把汉中人马换出来，丞相根本没忘。哎呦，众军校啊甭提多高兴了，看看咱丞相为国操劳啊，那心里装着多少事儿呢，可就咱这个人马换班的事他老人家没忘，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这一提回家，那80%的人都特别高兴。怎么的，这打仗作战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都有亲属老小，谁不惦念呢？哎，这样回去了这太好了。所以有的人呢收拾东西打点行囊，还有的把当地鲁城的这土特产带回点去，大家是一片忙乱，欢欢喜喜。正在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司马懿传令啊，调遣雍连20万大兵，人马即将来到鲁城，要把鲁城踏平，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哎呦，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真是个的个的都大吃一惊啊，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个的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的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要在鲁城这儿跟我决战。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能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 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 嗯，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杨仪此言差矣，我用兵啊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呢、啊、就说说了话得算数， 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就不能再挽留他们。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就是来40万，这个班该换也得换，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催促这些军校即刻上路，让他们快走， 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啊，啊，妻子盼夫早回，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快去传令吧。杨仪站在这儿想了想，丞相以信为本，这是人人敬服啊。丞相说话确实一就是一，二是二，但是有一样，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这太危险了。这个 啊，丞相，我还有个拙见，您看这样行不行？先暂时啊叫这些该回汉中换班的军校啊别走，让他耽搁个3-5日，干什么呢？等一等啊汉中的人马，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这样呢，杨仪下话没说，这样安全点儿。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那太危险了。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杨仪，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如果说晚10天呢，要是晚半个月呢，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啊？再说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原定是100天一换，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军校心里就很着急了。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100天一换，那么再待200天，军校他也没得可说。既然有话在先了，我看就不用让这些人等了，让他们该走走吧。汉中军校赶来也好，赶不来我另有破敌之计。 哦， 杨仪点了点头啊，就没敢再说什么，只得呢从丞相的大帐出来传令，让这些军校啊该走的赶快走。说是丞相说了，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有言在先，不让你们耽搁，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你们赶快上路吧。 哎呦，你说这事儿也怪，开始这些军校啊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 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雍凉20万大军要来围攻鲁城，哎呦，这些军校这么一听，我说这怎么办呢？ 怎么咱们走不走啊？ 人家曹魏军来这么多人马，咱们要走喽，汉中的兵不到，把丞相一人搁这儿，那这仗谁打呀？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啊，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啊、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100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哎，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战事临近，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 不让走， 这小娇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说了话可是算数的呀。 哼，我瞧啊，这也没准儿，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 这一听啊，哎，你这话也有道理，最好啊还是叫咱走吧。 怎么呢？因为这个换班到了日子了。 有一个军校把胸脯这么一拍，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在这议论了，这包包都打上了吗？啊， 全都再把它打开。我听说怎么着，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还带了不少牛羊肉。 是啊， 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啊，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我告诉你。走啊。哼，说句外话，钉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 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 这位正在这会儿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 哎呦， 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感动不已呀，啊，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啊，丞相说得清楚，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绝不失信于众军校。别看这么紧张，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可是该放将也得放。众军校一听全急了，那哪行啊，怎么我们都走了，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敌敌曹魏军去，咱不能走了。 对，不能走，把收拾完了的东西还全都抖落开吧。 呵，大家是一致呼吁啊，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鲁城了，得敌敌司马懿的这些重兵，我们晚放几天假就晚放几天吧，不轮换不轮换也行。这是什么时候啊，大军压境，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啊，请杨仪先生您转告丞相吧，我们都不走了。杨仪这么一瞧，不住的点头啊，他暗暗挑起大指，赞美这些军校啊，大敌当前，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怎不让人称赞呢？杨仪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启禀丞相，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诸葛亮一听，好啊，三军已经上路了吧。哎呀，丞相一个没走。 哦， 诸葛亮这么一听，你的令没传明白，怎么会没走呢？我传明白了，三军他不走啊。丞相你想，司马懿大军压境，这些军校一听，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首，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都不走了。 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 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仪，你头前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 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 杨仪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等候丞相。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大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

最后一天89元的价格就是考虑到大家会有囤货的需要，所以凡是订购年装套组的朋友们免费提供寄存服务，确保羊奶粉的品质，以确保是最新鲜日期的羊奶粉。4007-106-108 4007-106-108 最后一天89元的价格，最后一分钟的订购专线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众家军校，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鲁城之战不必挂心，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我是自有安排，大家还是走得为好，莫要在此耽搁，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哎呀，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这一说呀，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丞相这么关心我们，这么惦记着我们，现在虽然敌军压境，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再说什么时候走，这时候也不能走啊。怎么呢？知道的主是原来定好了的按时放假，不知道的，不知道我们西蜀军难道说叫曹魏的人马给吓走了不成，吓跑了，他来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走。请丞相您放心吧，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儿决一死战。众军校说这会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一起呐喊，山摇地动啊， 喊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是不走啊。 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赤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丞相，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呐、叫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搭，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以逸待劳，一战成功，不得有误。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磨刀的，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珠弩全给我准备好。哼， 诸葛亮丞相在鲁城据守，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感情啊丞相在这儿打制了好多连竹弩啊。这连竹弩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但是它叫弩，比那个箭短，才八寸长，在匣子里边装着。这弩匣长呢一尺二，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拔着一下一开这机关，这十只弩啪啪啪全出去，全都射出去啊。但是它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是敌军是防不胜防啊。你躲一支箭行，十支箭一块射过来，你怎么躲呀？所以叫连竹弩啊。这是诸葛亮丞相杀费一番苦心，哎，改进了这个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在春秋时期呀，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他总想报这个仇，哎，他偷偷的操练人马，他请了一位神射手，这人叫陈音呢。他避难在越国，这个人是百发百中，射箭射得最准。哎，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荐给越王，越王勾践就问陈音说，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这箭射得这么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陈音告诉勾践说，是这个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弩之孝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饥食鸟兽可饮物露，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鸟兽呢都去吃，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被鸟兽这么给吃了，他就啊做了这么一种弹弓，哎，那叫飞土筑肉，就拿这个弹子打这个鸟，把这野兽都打跑喽。随之这个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这个演变，到了神农皇帝了，有一个胡妇才发明了这个弓箭，是贤木为弧，善木为饰啊。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发明了这连竹弩，是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啊。要是两军对垒起来，鸟兽都难逃，何况敌军呢？杨仪就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弩匣发放给这些西蜀军校了，大伙一见这特别高兴，这可比那弓箭强多了。那弓得背着，箭得搁箭囊里边，抽出一支箭搭上弦啊，上弦搭扣挽住弓，啪再往外射，这玩意儿多带劲呢、啊！箭着敌军之后一摁崩簧，咔咔咔咔，连竹弩就全射出去了。司马懿来多少人？雍凉兵马20万，我算看透了，60万也不够咱们射呀。大伙全都绷足了劲，等着司马懿这些兵马呢。那雍凉兵来没来？来了。司马懿呀、啊，下了一道紧急令，让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往这儿赶。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那简直是玩了命了。哪是行军呢、啊、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有的靴子都跑丢了，鞋袜子也跑没了。哎呦，这一道跑得这苦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想得多得呀、啊、这些人到这会儿噼了扑噜，还没等搭帐篷呢，就全都趴那儿了，有的都吐了血了，怎么回事？跑的。哎呦，还搭帐篷，甭搭了，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埋什么锅造什么饭呢、啊、啃口干粮算了。有的呀 那身子一沾地皮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全都累坏了。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看这哪行啊，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东倒西歪这儿躺着，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这营怎么办呢？你爱怎么嚷怎么嚷嚷，没人理你。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儿睡了，刚躺下忽然听见惊天动地一声爆响，紧跟着是喊杀声震耳欲聋啊，西蜀军果然杀上来了。真按着丞相诸葛亮吩咐的那样，不给这些雍凉兵马一喘息之机，这一会儿杀呀，哎呦，那弩侠手在前边开着路，打刀手在后边紧跟着，逢人就砍，遇人就斩呢，被这些雍凉军给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叫人家西蜀军得过去的那个刀矛器械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可惜司马懿的这番心意，他倒想把这雍凉兵马调来，这是他的生力军，合兵一处还不得打个大胜仗。哼，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把他给杀得大败，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嘿嘿，我怎么就没料到这一招呢，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将我杀得惨败呀、哎呀，我真是一时的大意，赶快收拢这些残兵败将吧。司马懿现在还有点希望，希望什么寄托在那郭淮孙李掐断西蜀军的粮道，就等这个了。他刚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完，郭淮孙李啊领着人马回来了。司马懿这么一瞧，哎，你们回来的挺快呀、啊、这么说一定是把诸葛亮的粮道给断了。郭淮孙李这么一听，都督，咱去晚了，人家诸葛亮早就做好安排了，派了无数的精兵，有姜维和魏延率领看守粮道，我们不得进军，只得退兵回来。那意思就是说打也没敢打，就把我们吓回来了。司马懿一听，哦，他没责怪这二将，只是不住的点头。司马懿点头干嘛呀，还是在佩服诸葛亮。哎呀，他想得太周到了，我每逢想起一个计策几乎都落在人家诸葛亮的后边，总好像晚这么一步棋。你看看，我调雍凉人马，人家来个以逸待劳，我想掐断人家粮道，人家诸葛亮早就派人把粮道看起来了。如此看来啊，来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咱不能打，干脆咱就跟诸葛亮耗着得了，耗得他呀把这点麦子吃完了，耗得他后边粮草接济不上，耗得诸葛亮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动退兵，咱们再打主意，可不能打了，从此哪个再有言战者斩，谁要再提跟西蜀军开战，我先把他宰了。司马懿急了，关起辕门，把免战牌挂上，这回是说什么也不打了。他不打了，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亮犒赏三军呢、啊、这仗打得多漂亮，以逸待劳，大败雍凉人马，别看就这么几万人，把这20万人呢、啊、给杀的是狼狈逃窜。同时呢，诸葛丞相也接到了魏延和姜维的禀报，说是把司马懿派来劫粮道的兵给吓跑了。诸葛丞相挺高兴啊，所以在鲁城是四门大开，犒赏三军，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呀，打来的那些麦子也都晾干了，是磨完了箩呀，过完了粗箩过细箩，然后就蒸白面馍呀，犒赏三军嘛，谁说西蜀军没粮啊，鲁城西蜀三军上上下下是一片欢腾啊。 可就在这时啊，李岩给丞相诸葛亮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密报。诸葛亮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吃了一惊啊。李岩这信里说的是什么呀？他说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李岩说呀，据我最近听说，江东的这个孙权呢，已经派使臣到洛阳去过了，与这个曹睿勾结。据说是曹睿啊，让孙权出兵来打咱的西蜀。孙权现在虽然还没有起兵呢，他很可能有伐蜀之意。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跟丞相您回禀，请您是早做良图。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心情非常的惊疑呀。这难怪，惊的是如果孙权真的要是勾结曹魏，由江东起兵，兵进我的魁关，那西蜀就危险了。诸葛亮怎么能不吃惊啊？他疑虑的是什么呢？孙权能吗？自从萧亭大战下来之后，为了和好江东，诸葛亮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多次派人出使江东啊。虽说不是花费了三毛七孔心，费了九牛二虎力吧，反正这功夫下的也不小，总算是呢和好了，孙刘两家再次联合。怎么孙权突然间变了呢？很可能因为他称了帝了，他看曹魏势力很大，看我西蜀偏于一隅啊，地方太偏僻了，地方太小了，跟我西蜀交接啊，没有多大的光可沾呐。很可能孙权想来想去，他的心肠变了，投靠了曹睿，要攻伐我西蜀也未可知。但是孙权真的能变得这么快吗？还是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了什么谋划了什么策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诸葛亮想了想，如果李岩听到了这种消息，我还真就得回兵西川，我不回去这事儿还就不好办。如果说孙权要拜陆逊为帅来伐西蜀，谁能抵挡得了陆逊呢？我不回去怎么能行？诸葛亮又想，这封信能不能，这里边有什么水分呢？也就是说这信是假的。丞相刚想到这儿就不往下想了。为什么不能？诸葛亮心想，李岩可跟那个造谣的苟安不一样，那苟安呢不过是个押粮运草官，李岩呢那是受过托孤之重的重臣，他怎么敢拿这么大的大事开玩笑啊？敢说来个假情报让丞相随便回来一趟，不用说他不敢呐，根本也不可能。诸葛亮想到这儿，把这信收起来了。当时他传令到岐山去，让王平、吴一他们兵分两路，悄悄的撤回汉中，有我在这会儿拒敌着司马懿。司马懿他不敢追赶呐。哎呦，手下众将一听一愣啊，怎么丞相让岐山撤兵啊？说是李岩给丞相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也没敢问，这就得按令行事，把令传下去了。诸葛亮派杨仪和马忠带领精兵一万到木门道去进行埋伏。这木门道地势十分险要，你们到那会儿把人马埋伏好了之后，等着什么时候如果有曹魏军杀到木门道，进了你们的圈套以后，你们就开弓放箭，一弩当先的就把造的这弩匣呀全带了去， 这二位接令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丞相说多会儿曹睿的人马能够杀进了咱们这个木门道，咱就开弓放箭，能吗？能有这么支人马进这木门道吗？这木门道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天水的西南，这个地方非常险要，谁上那儿去？两人又一想啊，丞相既然这么传令，肯定准有良机妙策，咱就不必多问了。俩人领令走了，诸葛亮派关兴和魏延各带3000人马，二将断后啊。等我的人马撤了之后，你们呢再徐徐撤兵，慢慢往下走。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派将追赶，你们就设法抵挡，将敌军引入木门道，甭管谁追你们，就把这给带那儿去就行了。二将当时接令，诸葛亮吩咐三军从鲁城撤出，兵回汉中。鲁城这儿怎么办呢？让在城头上虚插旌旗，把四门紧闭，城里头啊点起些烟火，迷惑曹魏军。随着丞相的这道将令，全军上下是一齐行动了，西蜀大军开始撤退了。这时候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岐山的西蜀军呐，无端的撤兵了。司马懿一愣，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诸葛亮安排在岐山的人马撤了呢？难道说其中有计吗？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说是先锋官张合求见。哟，司马懿一听，好啊，这热闹，怎么我派张合镇守在岐山口，把大寨扎在魏滨南岸，让他据守王平，也就是据守这些西蜀的军兵，这位先锋官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叫他来见我。张合进帐施礼，张合来得很慌张，怎么回事啊？张合在那魏滨南岸那会儿不是和西蜀军对峙吗？突然间王平一撤兵啊，把张合给闹懵了。哎，我们两军一仗没见呢，根本就没打，互相都看着自己的大营。张合倒不是不想打，因为司马懿有令，最好啊是不战为上，你最好别跟他见阵，不打。说是兵家最难得的是善战不如善守啊，这是兵法上说的，你能够把魏滨南岸给我看住，哎，没有什么损失，哎，这就最好了，你就算呢立了功了。张合不能不听令啊。那么我没跟西蜀军见阵，王平怎么突然间撤了呢？我是追还是不追？追吧，唯恐诸葛亮有计，这个人诡计多端，要是不追，我就瞪眼看着西蜀军就这么撤走吗？不行，我得问问都督去。这张合呀就跑到这儿来了，他见着司马懿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懿挑起大指，嘿嘿，军医将军，你做得对呀，应该这么做，为将者有勇不如有谋啊，我也正在想呢，怎么诸葛亮好端端的把岐山的兵马撤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笔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 呀，欢迎您，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合一听，嗨，我来问问呢，还问对了。二位正在说着话呢，忽然间从帐外跑进个探报来，说鲁城城头上遍插旌旗，也没什么动静啊。开始的时候鲁城里边挺热闹啊，司马懿这儿都知道，诸葛亮打完胜仗之后是犒赏三军，吹吹打打，哎呦，怎么突然间没动静了？带我去看。司马懿带着张合众将亲自来到鲁城查看，他离着老远举目一看鲁城，哦，司马懿点点头啊，你们看，此乃是空城一座，这城里已经没有兵了，西蜀的人马已经撤了。是吗？哎呦，众将听到这会儿瞅了瞅都督司马懿，又望了望鲁城，半信半疑，都督看得这么准确，离这么老远还隔着个城墙，现在就能看出来西蜀人马撤了。司马懿一听，怎么你等不信，派人去探，把探报派了去，功夫不大，回来禀报说确实鲁城是一座空城，怎么样？哦，司马懿手捻胡须想了想，诸葛亮真的撤兵了，那么你既然撤了，我可就要追杀了，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去追赶西蜀的人马，由后边掩杀，把他杀回汉中去。不是说大伙都有点怨气吗？这军校心里不是都窝囊吗？这回痛快痛快，谁愿意领这个令？第一个就是张合呀，请都督把这支令给我吧，我愿前往追杀。司马懿看了看张合，摇了摇头，哟，张合没明白怎么回事啊，心说怎么了，都督对我不放心？不能啊，也许是没听明白，想的这会儿他插手施礼呀，张合愿讨令追赶，您不是没听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司马懿点了点头，意思是告诉他我已经听明白了，不过军义将军武艺是十分高强啊，这是人所皆知，你乃是我曹魏之名将，三朝的老臣了，这一员大将也是不可多得，但有一样，公性如烈火，你这脾气太暴躁太急躁，这样去追赶敌军呐、啊、 很容易上当吃亏，所以说我有点放心不下。莫若将军留在大营，待我派别人去追赶。 哎呀，张合怎么一听差点蹦起来。司马懿说他脾气暴躁呢，他还不服呢。人家司马懿是跟他商量，说你这脾气太急不行，最好让别人去，你别去了，这不是好意吗？他火了，都督听了，奉旨西征的时候是都督您呢给了我一颗先锋印，我张合是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不管什么样的艰险，我应该走在大军的前列，我才够这先锋官。现在诸葛亮无端撤兵，正好去追杀，也是我张合立功的好时机呀。大丈夫应该为国捐躯，纵然我去追赶，就是死在两军阵前，我也死而无怨。 哎， 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心说这太不吉利了，怎么张嘴先说这样的话。 军医，我不是不让你追，我呀，司马懿要说什么呀他没说出来，咽回去了。怎么回事？司马懿有点舍不得这员将，这员大将不可多得呀。自从有打襄阳城归顺曹操之后，那可以说也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名将。司马懿呀，心疼他，爱护他，真怕张合去追，由于他这种脾气又急又躁，火性又大，一旦要是吃上亏就小不了，要是有点什么失闪，我不单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张合呀。司马懿呀，是这么个心情，所以他不愿意让他去追。张合急得直搓手啊，看来今儿个司马懿要不把追赶西蜀军的这个令给他，可能一头撞死在这儿。司马懿想，军医一定要去追也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将军去追赶诸葛亮，你要百倍小心，追他可不同于追粮食旁人呐。诸葛亮足智多谋，你可要追一追，看一看，千万小心别中他的圈套，小心要中了他的埋伏，那可就不可收拾啊。哎呀，张合咧了咧嘴，瞅了司马懿一眼，没好意思说什么，心里说，我的都督，您对诸葛亮这打法呀，我们全都领教了，只要人家诸葛亮领兵一来，您就会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只要人家诸葛亮一退，您就千万小心，格外留神。您瞧您这神流的，追人家的时候啊，胆跳心惊的追呀、啊、结果呢，人家西蜀军呢、啊、一军一卒都不伤，安安然然，太太平平的，大大方方的，人家撤走了。今儿个又来了，又是千万小心别中圈套，他哪儿那么些圈套？哼，今日张合倒要见识见识诸葛亮的圈套。你说这人有多犟？司马懿虽然把令交给张合了，还不放心呢，派副将魏平和贾祀各领3000人马在张合的后边尾追，也就是说呀，起一个保护张合的作用，最好呢有时候随时的吧提醒着张合一点，别让他这么冒冒失失追。随时这样，司马懿还不放心，自己带领5000人马在后边总督后队。这位司马懿啊，对这员大将可以说是够爱护的啦。这样安排完了，张合带领人马就追下来了。呵，他恨不得呀是一日千里呀、啊、告诉这些士卒， 谁要是第一个给我追上西蜀军，我是必有重赏。追吧。追着追着还真追上了。前边的小校来报说是前面发现了西蜀军的人马。张合一听，是吗？哎呦，这么说诸葛亮他走得不远呢，可曾看清是哪个主帅？大道旗是谁的吧？这小校一听大道旗，我看见了，只看见一个字，一个斗大的魏字。啊，张合一听，什么大道旗上书魏字？哦，甭问呢，这是魏延呢。嘿嘿，好啊，这可是我个老对手了。我们俩人打这么些年了，自从为了刘备刘玄德在襄阳一战直到现在，我们是各为其主啊。魏延是保了刘备了，我是保了曹家了，没想到今儿让我追上他了。哦，看来诸葛亮是有意安排魏延断后啊。嘿，张合心想，活该今儿个我露脸，我要刀斩魏延，回去向都督交令。追，追上了。人家西蜀军呢是有意让他追上。魏延听到了，禀报了，说是后边有曹魏军一支人马追得很急，前边高挑着先锋大旗。魏延一听，是谁呀？看明白了吗？张合。呀呵，魏延心说，来得好啊，这是老搭档啊。张合追来了。哦，魏延在马上，他的两个眼睛一转，点了点头，安安竖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真是神算，怪不得呢，前面设好了埋伏，丞相吩咐我们，不管是曹魏军谁追你，你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去就行。感情啊，诸葛丞相已经料到曹魏军必有猛将来追杀。哎呀，魏延心想，这张合我怎么能把他领到木门道去呢？我用诱敌之法，一般的诱敌之法可诱不动他呀。张合不单枪法如神，拼杀勇猛，而且这个人呐，也是很有头脑的。对了，没点头脑能当曹魏军数十万人马的总先锋官吗？再说魏延想的这会儿有点为难了。怎么了？这玩意儿人就怕了解啊。当初这俩人呐，全都是刘表的人，都在襄阳那会儿一块儿当差吃粮，谁耳朵后边有颗痦子都知道，我要诱他，他能上这当吗？哎呀，想的这会儿啊，魏延举目抬头看，他看什么呀？他找关兴呢。俩人接令的时候啊，虽然商量过咱们怎么能够把曹魏军引到木门道，但是不知道这个为将的是谁，现在才弄清楚，感觉是张合。想再跟关兴商量商量，哪儿找关兴去啊？他也不知道关兴把人马带到哪儿去了。哎呀，魏延一想，即便关兴在这儿也没工夫商量了，怎么来不及了？曹魏军和西蜀的人马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你听吧，后面有人叫他呢，魏延慢走。魏延一想，这倒好，张合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就等一等他吧。他立刻把人马扎住了，回过头来立马横刀往这儿一站，张合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两个人互相打量打量，都同时点了点头啊，可能是人同此心。怎么回事啊？二位都有些感想，感情俩人呢、啊、两鬓都添了些白霜啊。见老了，魏延把大刀一横，军医将军别来无恙。张合心说，少跟我来这套，跟我客气干嘛呀？客气我就不追杀你了。 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文长，不错，正是我。文长啊，听我解劝，赶快下马受手。我家都督已经率领天兵追杀上来了，你们休想逃回汉中了。我看不如及早的是那首归降，念起你我当初之故交，我可以在都督面前美言几句，留你一条活命。不知文长意下如何？魏延听完了这番话，哈哈哈哈，张合一笑，呵，你笑什么？军医将军，你这话说得太狂了。实不相瞒，丞相已经交给我一支令，让我把追赶的为首之将人头砍下献给丞相。刚才我都把刀举起来，一看是俊义将军，念起你我之旧交，我才没忍得下手，刀下给你留了情了。现在你回去让司马懿来，我呀擒贼擒王，捉的是司马懿全军主帅，而不是捉你张合，赶快逃命去吧。这魏延那气人劲儿要上来可也真够可以的，说的这会儿他把那手这么一摆，嘴一撇，那眼皮那么一麻瞪，真有点不屑一顾的架势，呵，神气十足啊，可把张合气坏了。张合呀，上当了，怎么魏延就是要逗你的气儿，逗你的火。张合你倒想着点司马懿告诉你的话，拱性如烈火呀，你的脾气太急呀，你火性太大，现在早忘了。什么就你魏文长敢在我跟前放这么大的份儿，你还给我刀下留情，看枪吧你，催马鸣枪，分心就刺。魏文长把眼睛这么一瞪，叭叭大刀怀中斜抱月往外就疯啊，两个人就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呢，哎呦，这魏延好厉害，怎么了？他看魏延今日与张合一战非同往常，和眉目也立起来了，眼珠子瞪得滴溜圆，白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呐。看来呀、啊，魏延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来，那大刀抡起来像雪片一样，他真是拼着命的杀。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呀，眼看着魏延这气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汗也下来，这头盔也歪了，这护心宝镜啊，快跑到肋头那儿去了。哎呦，张合点了点头，心说可怜呐，怎么看来这人不服岁数不行啊？魏延呐、啊，大概是长了几岁年纪，他的这个功夫本领力气可大不如原先了，又上当了。怎么，魏延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假戏真唱。实际呀、啊，魏延有的是力气，他的刀法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他诚心把这刀法弄乱了，他摆了一个假象。让张合看自己越来气力越支持不住，刀法有点乱了，这马呀也咣了咣在阵前来回直蹦，那是怎么回事？魏延他俩脚总踹这绷凳绳，这战马有点受不了了，养马比君子，马也有心呢、啊、你往左边这么一踹，里为裹外为削，这战马都训练出来了。今儿个魏延呢，叭这么一下，忽然一踹这左边的绷凳绳，啪又一踹右边的绷凳绳，同时这么一折腾，这马有点晕了，心说我到底往哪边去啊？您这不挤兑我吗？这不是他都咣了咣，他可不是在阵前乱蹦吗？张合一瞧，嗨，你魏延不行了，还不下马受擒，等什么呀？只见魏延呢，把大刀虚晃了这么一招，哗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用手指了指张合，俊一，你且停了，我今天本来想取你的首级，念起当年之旧交，我暂且饶你一命， 气儿都上不来了。张和真想笑，心说你说话都喘了，你还饶谁一命？只见魏延是拨马就败，张和随后紧追呀，拐过一个山坳，把魏延追丢了。忽听耳边一声炮响，关兴领着人上来截住张和就打呀。张和哪把关兴放在眼里，当初你的父亲威震华夏的汉寿亭侯关云长怎么样，我都没惧怕过他，何况娃娃你呀。十几个回合就把关兴杀败了。跟着魏延又来了，就这么两三番的功夫，关兴和魏延呢一起往下败，最后败的这个惨斗，盔也扔了，甲也脱了，甚至于把些个蜀锦呐、锦绸锦缎全都扔在道上。呵，张和手下的这些军校就开始捡东西。也难怪啊，那些军校心里头也有个数，每次我们跟诸葛亮打仗啊，哼，总是我们吃亏，我们打败仗，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西蜀军见我们什么拿什么，连靴子都给划了去了，他们太惨了，今儿郝勇捡他们点东西，咱们呢干脆捡吧。张和开始不让这些军校收拾这东西，捡那干嘛呀，你要是擒住诸葛亮不是什么都有了吗？可他拦不住了，几千人马呢，他拦这波拦不了那波，就这么着呀，一边追着一边捡着东西。追了一段路，张和冷不丁的一愣，不好，怎么，我忘了，我在追赶西蜀军之前，司马懿都督再三嘱咐你，这可不是追别人，追的是诸葛亮，你得千万小心，特别注意，稍一疏忽大意啊，就要中诸葛亮的计。是不是前面有埋伏啊？ 对了，我得派人去探探。 张和白马勒住了，派探报去探。探报探完了回来告诉他，甭管是树林子里还是山坡后头山坳里头，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哦，虽是这样，张和也没十分放心，他还继续派探报去打探。探了两三次确实没有埋伏，张和放心了，这回你魏延呐，我就给你插上俩翅膀，你也飞不了了，今儿我非把你擒住不可。呵，张和杀个兴起，越追也越高兴。天已经很晚了，追来追去把魏延关兴追丢了，现在这是哪儿啊？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告诉他来此已是木门道。哦，张和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呀，好凶的一座大山，山连山，山透山，山势十分险峻，不过现在天已经很晚了，看不太清楚了，再往远了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吩咐军校长起火把，把火把点起来了。哎，这些军校都看着张和呀，那意思，我的先锋官，咱们还追不追呀？这时候张和也在犹豫。恰巧就在这时，忽听有人高声大骂呀，谁呀？魏延，也不知道他从哪边转出来了，到了张和的跟前。魏延气得咬牙切齿的，好啊，张和啊，你是死追不舍呀，你以为你家魏延将军惧怕你吗？今天呢，我和你一死相拼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

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从昨天这档节目啊，我们和姚老师讲到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什么呢？通理。好，下面我们请进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春天养生保健的工作，这一阶段呢和大家讲了，就是要把人体的四大排泄通道打通，使我们人体的四大排泄通道畅通无阻，那么呢就促进了身体的生发散，来帮助身体呢解表通里。实际上我们前头讲的这些泡脚啊按摩呢，就是使身体的内外通，那么通里就是上下通，那么上下通，李老师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哎，好的，刚到姚老师这番话呀一个是总结我们再讲一段时间就从高度给大家捋捋思路前一段我们讲泡脚还包括其他一些方法了，是吧？食疗干什么呢？解表。从昨天呢上档也在上档节目吧，我们开始就讲通理。哎，大家在这个线条要必须清楚这是结合呢春季养生怎么如何去去解表通理为什么要解表通理？ 对， 哎，把它搞清楚了方向清啊，目的明啊，措施得力呀，是不是？这才能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特别谈到了这四个通道四个通道我们已经谈了毛孔这个通道这干什么？就是解表。就是接着通理我们谈到了首先要打开大小便的这口这有两条，这是呢通理在这个季节它的主旋律姚老师也刚讲了生发散，在这个季节是什么呢？是疾病的多发期高发期而且是一些病的加重期和复发期。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垃圾包括我们前一段阶段讲的那个为什么要会出现春困 对。 啊，所以大家这听力知识，啊，这都是一个系统，啊，有紧密的联系，啊，但是我们一展开，显得呢不太紧凑了，啊，所以说呢，讲一段就给大家，站到一个高度上，给大家梳理梳理， 是的， 哦，这样呢，大家就听得明白了， 嗯， 是不是？嗯，我们啊说到通离了。前面我们那个讲的都是什么？ 解表。 解表。是吧？我们讲到诗，讲到脾，这就是从表我们说到离了。是吧？这个离怎么解决？特别是在一年，我们提出了春秋两季是什么？是许多病的高发期。是吧？加重期、复发期。所以我们提示要在这两季干什么呀？那他为什么发呀？他发什么？啊，他体内有什么就发什么，是不是？他有湿就发湿，散湿。啊，他有寒他就散寒。啊，他有垃圾他就发酵，发酵之后他就散发出。啊，他什么也没有，啊，他就精神焕发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说能没有吗？是吧？一冬天我们进步的对吗？一冬天没运动，是吧？这影响新陈代谢，是吧？一冬天又赶个春节，那春节又是吃啊，所以这产生了垃圾，怎么办？是吧？垃圾在你体内发酵，是吧？应该是我们的阳气生发散，是吧？精气神应该生发散，是吧？结果什么呢？ 变成了垃圾的生发散，这些毒素的生发散。 对了，所以呢，我们在春季有一个什么任务，就集中清理体内垃圾。啊，说到通离了，特别要结合我们前一段讲的知识，为什么要通离？啊，这个一定要搞得清楚了。啊，通离就是因为你这一冬天，啊，这个进补，啊，补的科学吗？啊，补的量啊，是不是得体呀？啊，这些啊，运动量是肯定减少了，因为冬天呢，外面很凉啊，啊，人们外出的活动啊，这大大减少了，啊，有的老年人呢，身体不好的，行动不便的，这干脆这一冬天呢就不下楼了，是不是这样？ 对， 啊，再加上呢，春节，是吧？中国的节呢，啊，主旋律离不开这吃，啊，这一系列的原因，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身体内啊存有许多的垃圾，啊，怎么看出来的？看有的人啊，这一冬天胖了吧，呵呵，胖了，啊，体重增加了，啊，春节过后呢，许多人的这个腰围、腹围怎么样了？啊，增粗了，啊，有人呢血糖升高了，嗯，啊，有的人呢血压也升上去了，等等这一切，啊，我们都要循着根，啊，大家不都要都讲究去病去根吗？啊，这根在哪儿？我们帮助大家找的，就是垃圾，体内的垃圾，啊，前面讲到一个。啊，打开毛孔的通道，啊，是要解决什么呢？解决啊，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受到风寒湿啊，这个邪的，啊，入侵到机体，形成了垃圾，这是外来的。啊，我们说到呢，通离啊，是指着呢吃出来的。啊，上档节目说得很清楚，是吧？饮食啊。吃，啊，吃是这个主旋律，啊，垃圾，啊，现在不都知道吗？啊，吃出来的病，对，啊，也称为呢食源性疾病，还有呢，这个喝，啊，也就是说呢饮食，这个饮，啊，就是喝，实际上这饮呢，我们又把它分给两开了，是吧？一个呢，啊，吃这个冷饮，啊，一个呢，这喝这水。 目的呢，给大家呢说的更细致一点。这些因为吃因为喝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这些垃圾又和外来的垃圾怎么样交织在一起。内里的垃圾和外里的垃圾交织一起。这一个交织。二一个你吃的和你的冷饮以及喝的就不当又交织在一起。完事呢又影响了我们机体的也就是我们脏腑吧一些功能的伤害和紊乱。又影响到我们的经络又影响我们的气血最终影响到阴阳。所以这些都交织在体内。 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疾病。 对了。就是有些特别是上了年纪这个年老体弱多病都怎么形容啊哎呀我这病啊从头到脚是不是除了头发不难受是吧都难受。 就是说从头到脚哪都有症状。 对。就像什么呢形容是乱麻一团。 对攒也攒不断。理也理还乱。 哎。形成这个原因呢大家呢只是说了这个现象。你看我说的上一段。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乱是怎么形成的。哦有外来的。 有内里的。 有内里的。 相互错综的交织在一起。 有这个饮食有饮的。 有食的。 有食的。还有呢多了。还有情志上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不是这个交织在一起又影响了你的脏腑功能是吧又想了影响了气血的运行 就是脏腑的功能紊乱了气机的功能也 紊乱了最终影响到阴阳整个这病的乱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就给它又提炼出来了让它线条尽量清晰点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五门功课乱了是不是五门功课是什么呀 吃喝拉撒睡 结果一看这五个一个也不及格了吃不能吃了喝也不能喝了 睡也睡不好排也排不畅 对形成了一个是吧错综复杂乱麻一团这个人们日常生活每天都离不开的这五门功课吃喝拉撒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障碍不正常这是呢我们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状况也就是病情呗这样我们从一开始你就听这节目就慢慢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什么这乱麻实际上是可以分析可以捋清楚的是不是有外边来的外边又分的有风有寒是吧实际上呢你又把它说全了呢就是风风寒暑湿燥火是六淫是六淫我们重点说了呢风寒湿是吧这是外来的外来的也分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你们按着这个思路然后你去呢去悟去去想去你看看你形成乱麻一团就别老说理悦这个斩也斩不断了理还乱了你这时候你了解了这些知识你应该认真的捋一捋应该捋一捋你是情志造成的你是饮食造成的你要这个矛盾呢这乱麻一团你要分析你要分析个主次由哪儿牵引起来的 啊，这个要清楚，是吧？啊，我们清楚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啊，这个点不是说让大家去想想干什么，我们想要有实际意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要给它定性定位。啊，后来我们分析，哦，现代人们的病是怎么得的？是不是？啊，把它分析清楚，有那么几大类。是吧？一个人呢叫食源，是吧？食源类疾病，那有的这病呢，是吧？还是吃药吃出来的病。 嗯，有的是药源性的疾病。 哎，就药源性的疾病。 还有医源性的疾病。 那有的呢错人误人了，啊，这是医源性的疾病。你看，是吧？有的呢是因为情志方面的疾病，啊，自己的情志遇见困难、遇见挫折了。啊，怎么了？啊，哎，有的就抑郁了，是吧？从这儿开始，是吧？睡不着觉啊，精神不振呐、啊，免疫力下降啊，一下降又得了别的病了，是吧？慢慢思索，啊，所以这些我们分析出来了，垃圾，解决垃圾，是吧？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以后，就开始进入什么的阶段呢？要分析矛盾。我们给大家分析了，分析矛盾，然后呢就找出路，找出路就是找方法、找措施嘛，啊，所以说你得病不要紧，是吧？哎，病来之则安之，啊，所谓安之，就保持你的清醒的头脑，啊，往往人们得了病，一开始是不重视，等重视了又害怕了，害怕了就乱投医，啊。所以看到很多人走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哎呀很不科学，是吧？最后使自己的病怎么样啊，加重了啊，有些病不至于发展那么，是吧？那么严重啊，有的病呢不至于发展那么快，但是就是由于，是吧？我们认识啊不清，嗯，方法不得当啊，使这个病怎么样？啊，发展非常快，而且，啊，这个很严重，啊，所以每当看到这些情况，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是吧？啊，就是本已可以避免的一些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就是缺乏知识，啊，有的呢缺乏重视，是不是？ 对， 哎，所以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一套的自然的方法啊，完全都可以避免了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事情，为什么我们又啊说了这么多话啊，讲了这么多内容啊，就是让大家得明白这些。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 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李老师好。 你好，你好。 哎，李老师。 哎。 我2年了。 哦。 我有些情况也向你汇报汇报。 来，讲来讲来。 我这个人吧，是一体多病。 哦。 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三观病啊， 哎呦， 等等的那些个， 啊， 我把我2年情况和你说一说啊。 哎，好的。 啊，第一个问题说我自己，我是啥白内障，就是分位症，就这个挺严重的。我听反馈的那些意见以后，我就开始用。 嗯， 几个月以后，我这白内障基本就没有了。 哎呦呦，你怎么弄的？ 对吧？ 啊。 我再说用酒这个方面啊， 啊， 用酒我是这样，我不糖尿病吗？ 啊， 我就自己就悟呗，你不告诉我悟 啊？对，都得悟啊。 啊，我找着那个胰腺。 哦。 那脚上找的那个胰腺那个点， 啊， 喝那个涌泉穴， 对， 我泡每晚上泡完脚以后吧， 嗯， 我就用酒在这摩擦， 哦， 啊，你看几个月以后，血糖就是上下降， 哎呀呵， 脚奇怪吧？ 啊，就是有点怪怪的 啊， 哦， 所以我就着急想就和你说一说。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要把自己的体会让更多的人呢， 哎， 是不是？ 嗯， 哎，可以学习借鉴吧， 嗯， 啊，尽早的见到效果，是不是？ 哎， 感谢感谢啊！ 哎，不用感谢，感谢老师，我是咋用的啊？ 嗯， 原先是血糖嘛，餐前7到9这溜 啊，7到9 啊，餐后是8到11、12这儿。 哦， 啊，现在是7以下，就是6点多、5点多这样。 哎。这餐前就差不多了。 啊，我去都化验去，我听你话呢。 哦。 啊，那个餐后吧是那个9到11，那已经正常了哦。 也比原先降了，是吧？ 哎，我想我的思想里想吧，我就把这个和你说一说。 好，这说的好。 啊，另外那些个小病，什么眼干呐，啊，口干呐，啊，这些个已经消失了。 消失了。 啊，再有我这三观病还比较厉害呢。 嗯， 啊，现在我也抿酒喝酒，这是啊。 嗯， 三观病。 对。 泡完脚以后， 嗯， 搓脖子、摸膝盖、带腰。 嗯， 我现在把这个那个脖子啊，基本没有啥反应了。 哦。 但是我还搓。 嗯。 还那磨的， 嗯， 做揽功啥，我早些起来就我自己不知道还得磨呀，摸那个大筋啥的啊。 对。 啊，我自己那么坐着呢。 嗯， 腰稍微有一点不扎那个带子了。 啊， 但是有一点，我75岁了。 哦， 李老师啊。 嗯嗯。 啊，这样我都特满意，特满意的。 哦。 啊，那些个小病乱七八糟的啊，随时就消灭了。 然后 啊自己就给修理得了好了。 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有点便秘这一门功课还没怎么。 哦，我们功课这个便秘还不老理想的。 啊，还不够理想。 哎， 这我自己捋顺吧。我在你听你讲那些什么方法啥，我再用一些啊，哦。这是一个问题啊。 哎，好。 我再另一个问题，你听到也觉得挺奇怪是？我在北京这儿呢。 哦。 老头在宁夏呢。 哦。 我一直没走，我已经3、2年多一点了啊。 哎， 老头在家咋办呢？ 嗯， 我就是把书啊、图啊都给他邮去了。 嗯， 每一个礼拜把你讲这些重点，我搁电话给他说一点。 哦， 我们都这样。 嘿， 就那你那书本 哎， 那看那个图， 嗯， 你看好多少病？心跳第一个。 嗯， 前列腺。 嗯， 灰指甲。 嗯。 都没问题了， 嘿， 精神特饱满， 嗯， 76岁了，我75岁， 你这是遥控指挥啊，遥控指导， 啊，遥控指导了哈， 嗯， 主要我们的观点变了， 哎，就是， 老头身体好到啥程，76岁，骑那个电动摩托就在这街上转，都没问题。 啊，还当驾驶员了， 啊，当驾驶员了，哎呀，为了时间关系。李老师，我不再说了， 哎， 说的话特多呢。 哦， 啊， 也谢谢你把这自然话传播啊。 哎，就是， 嗯，好，谢谢。嗯，好的，嗯，这个我们看到一位啊，75岁的老人家，跟老伴儿啊两地啊，现在分居了，但是还有空中联系啊，指导他这个泡脚按摩，哎，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看来确实啊，人们的健康意识观念。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你说你上年纪了，是吧？咱们就是活得舒服啊，就是没病，那就是平安是福啊，是不是？说过去我没有办法，现在这办法又简单又方便，是不是？所以大家这观念有待于提高。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